听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落地上残，夕阳山外山。 Thank you. 空洞，我来不及接受。很对你，我该痛苦泪流。是祝你不顺风。等多久就等多久，你该牵我紧握的手。是最考验的关口，失去前我们该尽量拥有。左到右，从西到东，最初的感动，有的回忆成空，还没完成的梦，就连东西都被没收。吸一口气，喝一杯酒，再吹吹风，感觉停了几分钟，让我试着承受，不能承受那份沉重。站在生命月台无常的闸口，我还不够承受，没有足够的宽容。最后一次回首，从今后要忘了伤口。等多久就等多久，离开前握紧我的手。这里是最考验的关口，失去前我们该尽量拥有。左到右，从西到东，最初的感动，所有的回忆成空，还没完成的梦，就连叹息都被没收。吸一口气，喝一杯酒，再吹吹风，让感觉停留几分钟，让我试着承受，不能承受那份沉重。从左到右，从西到东，最初的感动，所有的回忆成空，还没完成的梦，就连叹息都被没收。吸一口气，喝一杯酒，再吹吹风，让感觉停留几分钟，让我试着承受，不能承受那份沉重。 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说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Thank you.

起。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，或说我多心，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。爱我不要爱的这一脸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，或说我多心，可是你梦中换着别人的名。你有你的多情刺痛我的心，你从来就没想过我的心情。你有几次借口说自己真心，我不会轻易相信。你可以将心痛跟风一致敬，后面都很美丽，后面都是你知己。是又会说我任性，我说我多心，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。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可以牵着你又离去，带着你的心，当给你说的红颜知己。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，带着你的心，还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。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，带着你的心，还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浴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4月3日，星期一，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针对环境质量形势严峻、散乱污企业污染治理不力等原因，环保部一日约谈北京市大兴区、天津市北辰区等七区县主要负责同志，督促落实大气污染治理措施。据关注一日消息，截至目前，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已经累计签发电子普通护照9800余万本，预计今年4月将突破1亿本，届时新号段的证件将同使用。清明节假期期间，全国大部无明显的冷空气活动，气温整体呈现回升趋势，较常年往年同期偏高。教育部一日发布关于做好学校食品安全与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，鼓励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在厨房、配餐间等安装监控摄像装置，自觉地接受学生及家长的监督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能沉浸在旋律中。 悄悄的悄悄，一个个温暖浪漫的故事，你的心情，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极无边，又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还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美中到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铁决如铁，困难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，混乱中的痛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可叹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。唱不完一首歌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，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美中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心情如永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有点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。

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下天，雨后的冰箱。